的真相意，却又穿着我胃口，幸亏那爹爹有办法，才能够此地用人住。哼，要是侬听了那娘的话，哪能为去到黄楼的山苦。 妈是一个笨笨人，她只是十里人问，不愿意我出来帮人家，情愿自家去受苦。 我天生穷骨头，啥心也要面子过，弄不是为国道路千金女，为啥不好用人做？我晓得也有为了八块钱甘心情愿去吃苦，离乡背井有八百里，回来一次有两年多。侬啊，千定不能看那娘个样，哼，那娘真是一个没出息个老太婆。 爹爹，侬听爹来屋里去讲好不好？此地是别人家的周公馆啊， 周公馆不能阻止我的囡在家上了。我告诉侬听， 爹爹啊，侬先听我讲。这个一次妈回来蛮高兴的，主要是来看看哥哥，都是我。侬要是啥事没光顾啊，哼！我弄侬两年来所做的事体，侪去告诉给哥哥听。 我说啥事体啊？哎呦，我是特吃吃老酒，多多农地不想想，死掉了这个山上事体，还有啥事体啊？嗯。那也快近五十岁的人了，我怕那哥哥弄我哪呢？ 哥哥啊，真不高兴来管侬这个一些文章事体了。 伊能管我？ 哥哥基本嘛，每月的零用的，不能往肚里想捞得起。要是不然，哥哥晓得知。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敢弄我怎么样？我倒有点不服气。这一道矿上去做工，哎，我是实在不容易，想不到三日天八饭一吃饱，狐狸尾巴女英雄。兴风作浪，故宫要造反，少不了我的么老爷跟前磕头去赔礼。唱子穷，我还要得一起靠屁股，好意思对我发脾气，既要上来是我干活忙，说不定我的那姆妈要分来哩，我就要 爹爹侬 问您这个。王八的你只要东西。 爹爹，侬为啥要的那样糟蹋姑姑啊？ 伊不是侬姑姑呀，我这样弄一个囡恩，是侬啊，爹爹多少欢喜侬啊。 好了，爹爹，侬等了此地休息一些吧，我要上楼去替太太送药去了。 哎，我还要跟侬商量一桩事体啦。 还要商量点啥啦？ 侬晓得吧？哎，上日不是老爷做生意啊？ 哎， 多少爷送给我四块洋钿呀？ 那不是很好吗？ 哎，十块洋钿有啥用场啊？一万张就没了。 哥们，侬夜里回去问姑姑要好了。 哎呀，看侬啊！我问侬下了铜钿，几时没办过啊？侬现在手头有个铜钿，哎，是吗？是不是调个七八块洋钿给我用用啊？ 我没铜钿。 嗯，人家不晓得，我还能够不晓得吗？侬到此地快两年了。在讲工地的上的零零散散， 爹爹一块两块不是才把侬拿去了吗？ 那么还有姨， 姨 不是经常是铜钿把侬用吗？ 姨，姨啥人啊？ 多少呀？ 爹爹，侬不要穷疯了，还三五四。 哎呦，不要搞自家眼了，

晓得。只晓得少爷房里的佣人们想帮他财，李我没晓得，他说呀未来是啥辰光，我没晓得呀。哦哦，太太，我是每天晚上啊回去去困的，为我呀每天来回走花马，是你太太吩咐我回去。七十年不饿，怕不欢喜我不是吧？哦，太太，也冷着吃药吧。啥人说我要吃药？老爷讲了，太太的两年有了发官月了，一清早翻了一张老房子，叫我去收拾一天，最好子已经半日了，也冷了，太太吃吧。哎呦，苦得很，倒他一把，倒他一，这个几年来，点点苦东西也吃够了。太太，忍一忍吧，也虽然苦，可以治病的。 啥人要侬娶我啊？ 哦， 这个药是没用上的。 师傅，师傅， 师傅，哎，我听，好歹你少爷来叫侬。 师傅， 哎，我来拉吃的呀。 师傅，我寻到你找人了。啊，妈，你哪个下头来了？ 你哪能啦？一头个汗啊！ 妈，我刚刚带一个同学来了打网球啊。妈，我正有许多闲话要向侬侬讲。 啊、 哦，啊，我等一等再告诉侬吧。妈，侬让我看看，病好了没嘛？我看侬一点毛病也没嘛，为啥伊拉总是讲侬一个病？侬一个人躲辣辣房间里向。爹回来了三四天，侬也没见到伊。 妈心里不舒服。师傅啊， 哎， 侬替二少爷去开一瓶汽水来啊。 是太太。 聪儿， 妈， 来，看侬啊，满面通红的，今年十七岁了吧？ 妈，侬只要忘记我岁数，我真要生侬个气了。 妈是不好。有时连自家会忘记了啥个地方。哦，十八年了，辣迭个屋里，侬看妈老了吧？ 不老。咦，妈，侬辣辣想啥？ 我没想啥。 二少爷，汽水来了。 谢谢侬，师傅。 哎， 侬再替太太弄一只杯子来好吗？ 啊，春儿，那为啥得侬客气呀？ 妈，我就是要想告诉侬。 林少爷，那 啊，我等等再告诉侬吧。这个房子哪能这么热啊？ 大概窗没开吧。 好，我来开。 林少爷不能开，老爷吩咐不能开窗。 开开，伊一出去就是两年不回来，屋里这个水气是不会晓得的。 啊，我来开。 师傅，侬不要动，让我来。 师傅， 哎， 我到厨房里去看看，今朝天老爷准备了啥个素菜？ 是太太。 春儿，侬不是讲要同妈讲闲话吗？那侬就讲吧。 妈，我一想。 啥都不肯瞒着你，你这个母亲不平常，你大胆儿又想想，又是怎能同情我之长？ 妈， 我要告诉侬一桩事。 啥？ 哦不，我要与妈共商量。 啥事体呀？吞吞吐吐的，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不，妈永远欢喜你，讲吧。 妈， 我现在爱上了一个人。 哦，爷妈， 你好像是我不应当。 妈，的人讲过啥？爱上啥人真不当。 妈。你是世界上想走 走，她是我最最满意的女子。心里单人有善良，她懂得同情别人的痛苦与快乐，她明白劳动与逆境，最好的她不是出身名门贵气穷，同那娇生惯养的小心翼翼是不一样。 这姑娘可人不可思， 她就是不认上当，只因为她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她爸和丈，所以的女子难挂她。 聪儿， 你说的是可是侍奉这小姑娘？ 是的，妈，我晓得人家会笑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吧？妈， 奇怪， 想不到我的。 这个、 你以为我是吃做法不应当？ 不，那倒不。 难道你不怕你父亲不满意？ 我自己有权做主张。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闲话讲？ 那倒不。 难道你不怕你父亲不满意？ 我自己有权做主张。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闲话讲？ 黑影更不放在我心上。 这一点打向我你。做官位有胆量， 不过他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 你爱上他，他认为有福配上了高门相。 哦，妈，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 是走走人家也知障，昨天我为下他结了婚。 求婚？呵呵，想要求婚？ 妈，他说他另有爱人在心上。 啥人？你告啥人？ 我并没有想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淑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坚，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我的儿绝不能娶这姑娘。 姨妈，师母是个好儿子，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他那师母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寻力量。我只想要求父亲一桩事，将我调费分一半，允许我帮助师母去上学堂。 聪儿真是个小孩子，满脑子天真好自在，只怕你父亲一句哟，打破你妹妹梦一场。 妈，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囡了，我一定要大爹爹讲。 好，我这两年看见侬哥哥吧？ 我昨日看见哥哥，哦，伊叫我带侬讲一声，伊讲明朝要到矿上乡去了，因为伊忙，伊讲不到楼上乡来回头侬了。妈，侬不怪伊吧？ 为啥要怪伊呀？ 哎，妈，侬听，哥哥来了。哥哥， 平， 啊，侬爷那吃的？ 嗯，刚下楼来。 聪弟弟，爹没出去吧？ 妈，哥哥，侬是不是要去医院？ 嗯，我在临走之前，再同爹谈一次话。 哦，哥哥，侬不要去，爹有客人来了。刚刚我见到伊，伊刚等一下要到这里来了，侬就在这里等伊吧。 好，那我先回房去。下一封信再说。 爷哥哥，妈好几天没看见侬了，难道是侬不愿意大家坐下来一道谈谈吗？ 聪儿，侬不让侬哥哥歇歇吗？伊是欢喜一个人坐着的。 好，那也不见得，因为爹爹回来了，我恐怕侬很忙，所以 哥哥，侬不晓得妈身浪向有毛病吗？ 侬哥哥哪能为侬我的病放在身上呢？ 好一点嘛。 谢谢侬，刚下楼来。 哦，对了， 文章要移家到矿上去， 一次五十四归期， 说不定在哪一天，也许要过两三年。 你到矿上去做啥？ 妈，难道是侬忘记了？哥哥本来就是到矿库的呀。 难道你要走的理由就是？这一点 我好像待在家里太长久，心里烦闷， 因此想把家庭里，我怕你是胆子小。难道你是忘记这房子里曾经有鬼出现？ 哦，不， 我不忘记。我好像等了一个地方，总觉得有点心烦。 是的。 酒都恨不够，是我再能将别人套上衣。宋丽丽，我回房去了。 姑姑，侬不要走。啊，侬听，爹来了。 没啥，侬回来好。 嗯，聪儿。 爹啊， 看看侬母亲的气色好不好啊？ 爹啊，我妈本来就没啥毛病呀。 嗯，这个两年来，时常去看侬母亲的病吗？ 可以，看侬好像瘦一点了。快让婆公的事体哪能了？ 哦，昨天已经解决了。昨天早上。复工没啥问题啊？ 咦，爹，搿哪能陆大海回来门房间里等到要见侬啊？ 陆大海，此人有背景，厂房预备要将他开除。 开除？勿，爹，我方能同他谈公和，觉得此人很有理，他不过是。工人代表一文字向他开始 红儿说应该留人心，一人一百个青年人到此随便来发言，告两句无关的紧要物，表示同情深爱你，与工人对我算时髦。 爹，这个不是时髦。工人生活确实很可怜，他们为了自己谋生存，我家有个是童弟，何必要与工人去争利？ 过了基本所谓的经济事，今日与我来谈经济。你可知道现在社会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德国留过学，对于这方面要比你一知半解，懂得多一些。 爹，我听你讲。最近工人受了伤，父亲今不肯发一地，这样做法我认为， 我认为侬为我搞得太一动。喂，这两年他活得很像你。还有十分钟，谁有客人要来见我？那有啥闲话要同我讲吗？ 爹，我想明早就到矿上去。 公司里的事体交代完了， 事体已经办事，要求爹爹能不能够拨一点具体工作。 真的要到矿上去，怕你吃苦子受不起。 这两年来工作得太舒服，让我到哪里去兜里？ 好吧，别个 工作得太舒服，让我到哪里去兜里？ 好吧。别个你做工作应该要做到底，我不愿意你一笔身家背儿，即使此明天就动身 子，朱砂不足最大的宝来通知你。 爹， 嗯，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体想跟侬商量。 啥？ 我想侬我给分一部分出来送给。 哦，老爷用坐。 师傅。 爹， 侬等一等。 是。 师傅，叫侬几个爷人。 几号了？ 几号？为啥不送来啊？ 送来了，我没吃。 没吃？为啥？师傅爷人。 倒塌了，我家师傅倒塌了。 倒塌了？要还有吗？ 罐头里还有一点了。 嗯，去倒来。 是，我不想吃这个苦东西。 去倒来。 爹，妈不要去呀，侬为啥就那样子强迫伊呢？ 侬同侬的母亲的病，自家不晓得了啥个地方。哎，吃了药对侬的身体会得好吗？ 我不愿意吃这个苦东西。 师傅。 哎。 把药端到太太的面前去。 是老爷。太太，用药吧。好。先放那吃的哦。 我看现在是有吃脱伊。 不，挪开，挪开。 吃脱伊。 哦。我吃不。 当着孩子的面前，是不要省心。聪儿，把药端到我母亲的手里。 爹，我 去。 妈，侬吃吧。为了我，侬再吃一点吧。 不能，留在我夜里吃吗？ 哎，当了母亲的人，应该要替小辈设想。谁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该要替小辈做一个服从的榜样。平儿， 爹， 去侬们母亲把牙叫去。 爹，叫我。 举我来去侬们母亲。 哦，爹， 叫侬举我来。 哦。 我不去，我去，我一定要去。 方才侬讲的是啥个事体呀？ 啥？ 嗯，不是说要侬弄一部分的学费分出来，这个是啥个意思？ 没啥事体。 嗯，难道说就没其他新鲜的问题吗？ 没啥，是没啥。 聪儿，到哪里去？ 到楼上看妈去。 就这能走了吗？ 爹，我走了。 去吧。嗯，回来。到楼上告诉侬个母亲，是柯大夫要来替伊看病。 爹，妈不是已经吃了侬个药了吗？ 我母亲病很不轻，神经失常。柯大夫是有名的脑病专家，一定会看好侬母亲的病。到楼上告诉伊，听见了没有？ 听去了。爹，我走了。 去吧。师傅。 老爷， 我记得告诉过你，你该房子里要没事体，第五人不要随便的进来。 是老爷。 唱啥人又开了？ 爹，大概是从里里开的吧。 关一张。平儿。 爹， 过来。是阿弥小心谁回来？是你在家做了一件错事情。 爹，你好啥？ 你可知道做错事？对不起，你父亲。起你的母亲， 爹爹， 说起来你是我长子，我不愿到达人民取代了，这两年我生在那在家中不正经， 爹，我来哪里从地做过错事体， 要各种各位各代人，这上面有人带人弄风雨风雨不好听， 爹， 这种事让道， 爹， 挑人多事吃罪，真也不知门，我们的此事可是真，你应该自己要想想起，你的年龄将近三十岁，要懂得是爱就上进，明白？你可知道你的名字为啥要叫平？ 对啊，我晓得， 刚讲一遍， 因为我母亲名字叫石林，她临死之际替我取的名， 为了你的生生母，把现在的捍卫我的要改正，我的家是最有实力的大家庭，我的儿女是吉利的好子孙，你是我亲手来教育，不愿就把人取代人，真的没啥， 没啥，病，侬讲了啥？ 哦，那就不必。 没啥，病，侬讲了啥？ 哦，那 就不变的。出去好不好？我晓得侬时常的饮食起居何人料理？你一人在外少照顾，我情愿帮侬烧饭打菜，缝缝洗洗来侍候。绝不理来你，倘若有人多为我，死亡立刻离此地，你不用背荆受迫在心里。 死亡侬不应该是死小口，这样的是死是离，这几年以来有人 啥 啊快进逼迫我，我自己恨也我自己，现在我刚刚有生气，放开了袋子爱上你，算是我爱上一个女佣人，难以捏上中美女，尽管人家背后的人是敌，只要我头上也心欢喜。 对，侬不要难过，虽然侬过去做错了啥个事体，我也不怪侬了。 是的，是的，侬一个人眼眼的在那想啥？ 你少爷有把酒的，他们我嫁不一女，不女 的。我你哪能讲？ 他到生

我想爹爹妈是困了外房的，哥哥不大住了屋里。今朝夜里我房间里不会得有人的。 好，那我来的辰光，仍旧吹口哨，侬听得清爽。 嗯，别，侬来的辰光看一看窗口，有一盏油灯。要是没油灯，侬不能进来，屋里一定有很多的人啊。 我晓得，谁个能讲定？ 好， 正十一点钟。 十一点。 哎，师兄啊，我真要行动啊。 嗯。 大少爷刚吃过饭吗？ 嗯。 爹爹啊。侬寻我有事体吗？ 那妈来了。 妈来了。 哎， 妈辣啥地方？ 辣门房里跟那姑姑讲闲话啊。 哦，我去看妈去，我去看妈去。 大少爷，明朝要动身了吧？我真想要送孙侬了。 好，不必了， 因为侬平时总一定来照顾我呢。要是侬一走，我的师兄两个人不晓得哪能要牵系侬了。 哦，又没动的用啦。 杜少爷，请侬不要讲笑话，我老实人欢喜要讲老实闲话啊！不相信侬问师兄啊，我不管名字背后，总是讲杜少爷好啊。 别样没啥事体、 啊。哎，没啥没啥，我等了哈呆呆。杜少爷，侬晓得吧？师兄的妈来了，楼浪向太太要见伊呀。哦，太太下楼了。太太，毛病都好了啊？罗贵一直提起太太的毛病啊。 没啥，侬好出去了。 嗯，是。 好，我要回房去收拾东西去了。 等一等，请侬稍微坐一坐。 啥事体？ 我有几句话要同侬讲。禀，刚才的情形侬亲看见。等一等。请侬稍微坐一坐。 啥事体？ 我有几句话要同侬讲。禀，刚才的情形侬亲看见。我身受痛苦非一天，往后期还要遭夜受折磨，一天两日还能受，整年累月日加多。无穷的时光，无尽的苦， 也晓得我有多听不见你，心里已经足够苦。 正因为想起苦更多，因此我离家出门步。你等我，你早夜常想起，提起了往日悔多。 可是我一点不悔哎，我做事情从来 又对不起聪明的。 哼，最对不起的人，我倒反而轻轻的拿伊忘记了。 是啥人啊？ 是侬。曾经拥有过的梦，就是我。 侬疯了。 责任负，不能见了新世界，就一个人奔去劈开了我。 刚这一些言语真可怕，难道侬家庭地位、父亲体面都不顾？ 体面？侬也讲体面，那周家门庭好体面，我十八年来看得多，桩桩件件在心头，柔柔恶恶我都清楚。我是生主持，是生大，自己会把责任负，不像那周家的老爷们。做了坏事还要聪明头，表面上是正人君子有道德，暗地里是男盗女娼多为主。 侬 那周家都是伪君子，包括你父亲与祖父，不免祖心都很薄。你父亲要算第一个，他从前拥有人家穷姑娘。为了死我死不顾，你就是他的死杀子。 侬瞎讲！ 我有早有证有来路，十五年前有一天，你父亲最最糊涂告诉我，这个年轻小姑娘就是你的亲生母。你父亲为了她不要她。他一气自尽就投了，请看看，这是你的好母亲，这就是那周家的体面豪门。 侬记着，哎，好， 你父亲非但骗了你的娘，后来。他又走了我，我受骗走到大周家来，生下了聪儿生一个，周家好事我的娘，十八年 母，来自青春的少女，如今怎么都像昔日，阴错不懂。三年前，你从富山那次地，是你要我走上了这条路，是我这噩梦再不像噩梦，幸福也不像幸福。是你独生下来引诱了我， 请不要把引诱两个字好吗？ 我记得那天半夜里，在地盖房里亲口告诉我，你是痛恨你父亲，指望你父亲早亡故，你说过不怕万下你冷水，只要同我一起过。 这个是我一时的情感冲动。 你不应该对我讲出此种话，我虽年轻总是你和我， 是我一时的糊涂。难道说侬一点都不能来原谅我？晓得，侬讲吧。 我希望侬不要走。 不要走，叫我那个子弟永远陪着侬。那这个一个家庭里，是我想到过去的时候，才可能活活的闷杀。 既晓得这家庭能够。